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林卓廷。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啦，翻到嚟第二节啦。咁头先就讲紧只 app 啦。咁原来发觉就系 iOS 嘅测试，系嘛？ 我唔知道你讲咩事，总之我会屈 iOS 啦，我啲 系可能系我柒啫，可能唔系 iOS 柒啊。咁 果分就会讲呢句咁嘅嘢，但系我嗱记住，我唔系 Apple hater 嚟嘅， 系 我好中意 Newton 嘅，不过我已经话我系教主 hater 啫。 你教主 hater 系啦， 教主挂咗好耐咯， 系啊， 十年 嘅，所以佢政策好憎噶咯，佢唔系政策，我咪佢搬龙门高手嚟噶嘛，啲教主通常都系。 是姓王那些尤其是。 是啊 ,Steve 也是。王浩华也是啊是吧。 王浩华不是教主黐线啊。 咁过去这个礼拜六呢戴耀廷就有个集会在电话煲底嘅是吧你有没有去 我当然没去啦这些。 我们有个朋友去了。 我哋有几个朋友， 我哋几个朋友去咗。 我哋有位朋友去咗发言，佢写咗篇稿，跟住咧谂住发言，呢发言嘅时候咧，全部唔跟篇稿读。 慢慢讲，慢慢讲。即系首先，点解有呢、這个集会咧？其实就系呼应翻戴耀廷呢排咧，就俾人文革式批斗。咁你会见到一样嘢咧，就系、是、即系而家嗰种批斗模式咧，系上而下嘅。点为之由上而下咧？基本上你会发觉先发言嘅咧，永远都系同共产党有密切关联嘅人。基本上第一个发言嘅咧，就系同共产党最密切嘅嗰个香港政府，即系如果唔系香港政府带头谴责戴耀廷嘅话咧， 第一个系谭耀宗， 系 谭耀宗， 香港政府系跟咗谭耀宗， 系 咁、那个问题就系话，如果唔系香港政府去做呢件事嘅话咧，唔会有咁多人即系俾呢件事系挑起咗条神经，因为你好难想象一个政府会带头攻击一个香港市民发表嘅一个政治言论，而嗰个政治言论基本上系冇犯法嘅，即系好简单一样嘢。如果佢有犯法嘅话，你拉 Q 咗佢啦。咁但系而家佢啊施施言咁喺香港出没，甚至乎组织集会，咁即系话佢讲嘅嘢系冇犯法啦。咁一个冇犯法嘅人，点解需要香港政府要牵动呢个舆论机器去要攻击佢呢？咁、那个问题就系话，你一石激起千重浪，即系大家知道咗谭耀宗系一个咩人啊？系一个完全 poker face 吓、啊，完全听共产党旨意执行指令。嘅人，咁當然佢就將呢件事攬曬上身，就唔係有更高指令叫佢做呢件事噶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 ，Echo 佢第一個係邊個喺香港政府咁大嘅憲制機器咧？咁於是就係每一個你會覺得喺社會上邊藍絲有江湖地位嘅人咧，都會就住呢件事有一個發表嘅言論。咁、那個問題就係話，好啦，當大家都知道好似文革式批鬥殺到埋嚟啦，大家就會覺得23條立法好似如箭在弦啦，好似嚟料咯。咁好坦白講，即係呢屆政府開始嘅時候咧，係阿茂都話俾人聽冇時間表嘅。 我到而家都覺得23條冇時間表， 即係冇時間表，意思就係冇一個確定日期。但係 which is 可以係聽日。 我亦都覺得佢會揾23條立法嚟嚇你，但係其實佢唔會立實23條。 哦，咁啊，願聞其詳先。 係啦，我又覺得，首先即係我覺得就係好簡單啫。如果我唔需要立實23條都做到23條嘢，我做咩要立嗰條法先？ 你嗱，你繼續講。你繼續講 呢樣嘢，第一，第二，我又覺得而家基本上戴耀廷係擺明係即係大家都如果睇好多新聞都知道，擺明係因為其實招呼佢嘅講公屋言論更激嘅，即係喺台灣嗰個就會大把人啦，就唔係戴耀廷本身啦，所以基本係針對佢嘅。而針對佢嘅時候，其實佢已經有官司喺身，佢有官司喺身。其實佔中嗰單嘢要屈佢坐監嘛，整死佢一定好容易。所以其實而家攻擊戴耀廷個原因就係唔係我明你問我嘅話， 唔係廿三條。 唔系廿三条，亦都唔系戴耀廷本身，系 帖子港独势力， 系戴耀廷本身个 光环 铺，光环又未必系个 position 做紧嘅嘢，系啦，即系简单嚟讲就令到戴耀廷真系，你任何人同戴耀廷牵上关系，都可以俾人扣港独帽子。而令到有班人就好想同港独呢样嘢，即系叫做咩切割关系嘅人咧，就同戴耀廷切割。即係簡單嚟講，你當戴耀廷嘅風雲計劃真係 work 啦，咁即係話咧，喂你參加戴耀廷風雲計劃，咁你咪真係港獨咯？呢樣嘢最容易係扣連嘅嘢嚟噶嘛？ 即係呢件事其實就可以即係賴埋點解要結束一黨專政都分分鐘俾人扣帽子咧，就係、是、因為兩件事係同一個來源嘅。 係啊， 你問我嘅話，我覺得唔係廿三日。個問題，佢而家使咩拿三條立法啫？佢做任何嘢，揾呢啲咁嘅批鬥你，揾官司去告你，你已經煩啦，煩到你啲人已經走啦。我唔使立廿三條喎，立廿三條，你知啲有啲人就咩都唔理，一聽到廿三條就動起就講，喂唔得喎呢樣嘢。即反而呢樣嘢，我覺得係佢既然唔需要立廿三條都做到嘅，我做乜要去挑戰嘅難度，去令到成個社會咁大嘅反響先？ 即嗱呢個推測又或者呢個結論咧，就其實似我之前喺選舉之前同阿昌講嗰兩個論述嘅，即到底議席對於共產黨嚟講係在唔在乎咧？ 在乎，絕對在乎。 佢同我唔同嘅地方就係話，佢會覺得共產黨係會基於一個政治論述，係會不惜一切咁去即係去選又好，要去打擊政治所謂叫政治對手，即係所以咧某啲人係必定會 DQ 嘅。咁但係問題出咗嚟就係姚松炎冇 DQ， 就有隻歐樂軒同 Agnes 即係關係密切都冇 DQ 啦。咁所以咧我同佢喺DQ 邊個唔 DQ 邊個嘅立場上面係唔同嘅，即係我嘅分析就係啦。其實有好多嘢，基本上共產黨而家已經掌握，即係香港嘅前途或者香港嘅政治生態咧，其實已經係牢牢咁掌握喺共產黨嘅手啊。咁所以咧，其實共產黨要控制香港操作一樣嘢咧，基本上除咗東廠西廠之外咧，就唔在乎嗰個議席嘅。 你問我嘅話，我覺得好簡單嘅啫。共產黨嘅手法就係永遠係孤立，每次打一個。所以其實好似之前咁，死咗周庭就一定唔會死姚松炎，死姚松炎就會死周庭，因為永遠你係一個，咁你就有啲人就會同佢割裂。如果你打一次打太多人咧，咁就會好多人有反響，因為你每次打一個咧，就唔係覺得嗰件事好關自己，就好似好簡單咁講，跟住打大姚庭，咁你咪有啲人覺得，好似冇同我自己冇關係喎，你咪唔理咯。 好，揾一集開一節嚟拗，你依家唔拗住，即係同你可能有啲有啲同，有啲唔同。咁但係問題咧，就想講翻呢個集會嘅性質嘅。咁第一。是其實大概有幾人到呢？ 二千零人啦，但係即係嚟 實數定佢主辦單位 應該都實數嘅，都唔係自己主辦單位講嘅，即係都 OK 多人嘅，係啊，同埋啲嚟嘅人都係啲我叫做有份量啦，有份量嘅意思即係話唔係佢係一個名人啊定咩嘢，係即係可能佢都背後咗代表咗 back up 咗一啲嘅一啲木面目，而且都有少少啦，所以叫做跨光譜。都嚟咗，即係雖然可能你有啲人話喂啲民族黨啊嗰啲幾嘢嚟搞事，我又覺得唔係嘅。最少佢嗰班人抱個頭出嚟，可能領頭人係搞事，咁但係圍繞住佢嗰班人都覺得呢樣嘢應該要做嘅。即係我永遠覺得， 就算嗰個係大妖都要撐， 係都要撐，係啦，因為大家覺得喂佢即係佢叫人出嚟個論點好簡單嘅，就話、是、喂之前你哋班人，我哋有事你唔撐我。咁我話我唔會咁做嘅，而家大妖被屈埋同我哋都係 label 同一樣嘢啦。既然佢係變咗佢係同路人啦，喺人哋 label 就係佢都 label 做港獨咯，梗係撐港獨嘅人啦，係咪先啦？即係但係呢樣嘢當然成為大公冇容易去牽連就喂嗱，大妖出場都有港獨嘅人撐，咁就大妖就等於港獨啦。即係呢樣嘢就當然令到即係 label 更加容易啦。 咁講翻你朋友嗰篇演辭咧，邊個去發言跟演辭啊？开得名系嘛？ 唔好讲啦，唔好讲啦。佢好苦恼啊！ 佢好苦恼， 佢因为呢样嘢好苦恼啊！我所以当花生食嘅咋？ 点解咧？ 佢话佢觉得自己将会好型啊！即系 但系拆到尽头就系型咯。 系啊，个问题就因为佢觉得自己好型啊嘛，将会好型啊嘛。 咁啊，型定唔型咧？而家 佢觉得系有 quota 呢样嘢，佢已经觉得佢爆 quota。咁咩盡頭啦，咁即係好型啦。 哦， 當然佢嘅留言下面好多人都覺得佢喂，其實你講方面嘢冇問題啊，好好啊，所有嘢啊。但係個問題係， 佢有篇稿噶嘛， 即係有啲嘢未，即係佢自己覺得有。 我想問下佢係代表自己講，又代表一個團體講嘅。 唔方便透露啦，唔好估啦，你識嘅，我 梗 係 知我識我啲文啦。 系啊，冇啦，即系我攞嚟当花生食噶， 唔 紧 要， 杀我啫。 善意嘅，唔系恶意嘅。好啦，咁呢剂花生食完之后，你觉得呢个集会性质如何咧？ 我觉得个集会性质就系有人就觉得，即系集会就完咗，好似共产党嘅打压弱咗。但系我觉得 对共产党嘅打压， 共 产党 对阿赖耀打压弱咗，但我系觉得 冇关 系 啦。 次数就少咗。但系即系之前就搵个拳头执落去，而家就搵支针吉落去。嗰支针叫咩咧？曾玉成。曾玉成你知其实而家都即系世外高人啦，冇乜必要佢都唔讲嘢噶啦。即系好多时候佢都唔想跳落去呢样嘢。你搵得曾玉成出得声咧？即系去定位大妖系有问题咧？话呢个 唔係一個學術嘅討論，佢覺得嗰、那個。即係嗰個集會，其實就代表，喂，你連曾鈺成呢啲可以唔喐嘅人，曾鈺成中意唔喐就唔喐㗎啦，都要喐埋出嚟嘅話，就即係證明就話定性係要針對戴耀廷，我一走。同埋佢講嗰樣嘢話，唔係戴耀廷講港獨，係戴耀廷個人。你知個集會係咩性質？即係知個學，即係嗰個研討會係咩性質？你根本就唔應該出席。 即系而家要出一个神秘杀手，而呢个神秘杀手咧就去人格谋杀戴耀廷。 冇错，唔系神秘啊，曾玉成咯。 嗯，唔系神秘嘅意思，即系雅姐咧，就佢唔系成日都出刀刀剑剑嘅，即系唔同王国兴。 系啊， 即系曾玉成系一个好高层次嘅杀手嚟。 好，真系好高层次佢。 吓、啊，即系佢杀人咧就唔使见血嘅，吓、啊，或者神秘毒针吉你一针，你就瓜得噶啦。咁其实即係好多謝你一次講選舉呢，就係講即係西環嘅選舉操作啦，你個建制派朋友講嗰啲嘢呢，其實呢就真係好值得你聽完一次再聽嘅，因為呢嗰、那個對你對成個香港政治嘅全盤思考呢係好有幫助嘅，因為你要知道泛民個板塊呢個光譜呢，基本上個合作又或者基本上大家溝通呢係鬆散嘅，非常之鬆散，甚或乎呢個光譜入面嘅人大家好多口和心不和，即係大家知啦，係咪？咁、那個問題就係話喺呢個咁樣口和心不和嘅情況底下，個操作必然係冇組織同埋隨機性好高嘅。個問題係如果個隨機性咁高嘅時候，你而家面對緊一個對手，就係每一樣嘢可以操作到非常之仔細啦，有計劃啦，而且佢嘅棋佢嘅路數係非常之多變嘅。咁我想問一下，即係一隊咁樣即係三腳貓嘅一隊球隊點樣同巴塞去踢呢？即係其實我真係睇唔到點解呢隊三腳貓係會贏得到嘅。即係而家講緊，如果你呢隊散一盤散沙，係突然間一鼓作氣，好似有香港隊咁嘅團結，突然間話同哈薩克唔係，即係突然間世界盃外圍賽嗰隊係咪哈薩克？定係咩啊？冇人記得，唔緊要。突然間打咗場高水準嘅比賽，啊0-0，或者同中國0-0去戰和咗佢。喂，你會覺得點解香港隊會0-0到？係因為大家鼓作氣嘛，大家團結嘛，係嘛？大家有共同目標嘛？但係問題就係話，你而家見到即係戴耀廷事件呢一劑，好似好有即係光譜入面左右紅藍綠都好似支持佢咁啦。但係問題實質上你出到嚟喺 在地嘅社會運動，究竟有啲乜嘢係大家睇到有啲行動做到出嚟嘅呢？ 因為我覺得有樣嘢就其實今次戴耀廷集會咧，話成嗰個重量人物咧，但其實即係亦都有一個幾嚴重問題，就是、我哋成日話我哋要團結唔同光譜嘅人、 嗯， 其實我哋唔使團結唔同光譜嘅人，我哋係應該團結民眾。 嗯， 你點樣揾一樣嘢啲民眾出嚟？即係坦白講，戴耀廷有事啦。 嗯， 咁我其實成平日公司食飯都同啲同事會講下呢啲咁嘅時事啲嘢。你睇大家，我通常就睇佢帶起咩 topic， 跟住就入位就講我自己啲嘢啊，傾偈啦咁樣啦。摆明戴耀廷有冇人理啊，大佬。第二佢言论之后佢理，因为戴耀廷 to some extent 有啲人佢唔鍾意佢，因为戴耀廷我唔鍾意佢，佢唔理你个 topic 讲咩、嗯。你问言论自由佢觉得要差，戴耀廷佢唔要差。你入位究竟系言论自由定戴耀廷？ 嗯， 当然成个集会就话戴耀廷嗰个系撑言论自由集会嘅。咁、 嗯、 为佢哋嚟讲呢，佢哋关心港珠好多。个即系大桥有事多过戴耀廷嘅，即系我成日觉得出咗个问题就系话教主成日讲句说话，我觉得成好啱嘅，我唔应该跟住你嘅拍子起舞。 嗯， 而家摆明就系话共产党就攞戴耀廷，我只有你成班人就去围挡戴耀廷，你挡戴耀廷咧就远离民众，就扑街嘅。大家尝试再将嘢谂下，戴耀廷关心嗰样嘢系言论自由。 嗯， 咁其实。泛民嘅系咪应该围魏救赵呢？ 嗯， 咩叫围魏救赵？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其实成单港珠澳大桥嗰阵事件咧，开始发现呢件事就系有条航拍嘅朋友， 嗯， 整个航拍机去影嗰样嘢。之后我唔知有冇人留意，那个航拍嗰条友咧喺个航拍会里边咧，即刻将张相 delete 咗，因为佢话惊啲人发现佢系第一个人， 嗯， 去网络围攻佢， 嗯， 佢系感受同压力， 嗯， 佢系惊呢样嘢。嗯、即系其实佢言论自由系一个感受到恐惧，佢觉得佢唔能够发表呢样。 有白色恐怖， 有白色恐怖。 嗯， 佢觉得有咁问题，所以佢收翻。O K， 咁其实佢言论自由受打压。如果你同人讲我为咗要保护呢啲嘅言论自由去做嘅话，系咪会多啲人嚟呢？如果有人今日留意今日有线呢， 有段新聞講嘅就話，原來一月嘅時候咧，政府食物衛生嗰邊咧就話，喂同立法會提案話，喂有三樣嗰啲食物嗰啲即係可能農藥之類嘅嘢啦，我唔 exactly 知道啊，話可唔可以將個即係檢測個門檻提高，即係話簡單嚟講，即係有衰嘢嗰啲含量多啲嘢照俾佢過。跟住當時立法會議員就問喂究竟邊個提出呢樣嘢啊？食衛嗰個人就話喺啲一啲境外嘅其中一個嗰啲嘅 organisation 就提呢樣嘢嘅，佢話一個 OK。跟住記者再問食衛嘅官員啦，食衛官員話有三個啊，係咩入美國大使館、日本大使館同埋內地嘅一啲團體咁樣講啦。咁最後就那個記者就攞咗呢個資料就去問。日本大使館同埋入美國大使館有冇件咁事？那個大使話冇件咁嘅事。當然最後踢爆就係一單。OK， 好啦，成單嘢就有官員講大話啦。 嗯。 咁有記者去問呢樣嘢啦。 嗯。 好啦，如果大家再諗下呢樣嘢，香港而家問得。 嗯。 但係同樣嘢喺大陸問咧，這個就影響國家安全穩定嘅嘢，那個記者就應該拉得㗎。 嗯。 如果你講保衞言論自由，你個 topic 係保衞呢個記者，而保衞頭先航拍講發現呢啲嘢嘅人。跟住 benefit 到大妖， 嗯， 其实我做心理咧觉得会多啲市民出嚟嘅，即系你反而嗰样嘢就是大家我支持一样嘢，我支持佢讲出个大妖，不过问题你而家佢讲出个大妖烂，你要俾人有言论自由，将嗰啲公开，好多人讲个讲出个大桥可能死过几多人啊，工程有咩甩漏都有事，加埋即系出轨事件啦，高铁出轨事件，喂大佬 ，affair 系啦。即係一樣嘅，都係啲道德問題嚟。其實佢雖然話佢唔想牽連啲道德問題，我都覺得呢個道德問題嚟嘅。咁呢啲言論自由，我哋應該保障有人去講得呢樣嘢，唔會受到壓力喎。如果你倒翻轉話呢幾件事，話我要保衞，亦都包括問題要聽，令到啲人講你，我相信你團結到嘅民眾係多更多。當民眾多嘅時候，講得衰啲，啲政黨就自己政權自己跟嚟㗎啦。 嗯， 大佬唔通佢想背弃啊？即系简单嚟讲，人民喐嘅时候，政党就喐。好似当年反高铁嘅时候，高铁好多即系政党支持噶嘛，民主党支持噶嘛， 唔单止高铁， 系啦， 即系 国教啦， 系啦。其实我想讲国教， 系啦，你喐到民众，政府就自然跟。你点样个言论自由喐到民众咧？即系我成日觉得，你怀疑嘅好似摆明你，我 check 过香港支部， 嗯。 幫港出聲，所有個團體係唔多夠膽係呢個港珠澳大橋同埋高鐵出軌嘅，佢直頭係想漂白都唔漂白，因為佢驚一講就碎。 嗯， 你係咪應該揾嗰啲委鋭揼佢揼到政府？政府講任何戴耀廷嘅嘢咗，戴耀廷，你覺得一個咁嘅戴耀廷書生講幾句港獨會港獨成功咩？你覺得我哋國家咁渣咩？你搞掉條港珠澳大橋先揾我講啦，梗係咁樣質佢啦，係咪啊？政府認到先得㗎。 但是香港從政嘅人嘅心態係咩咧？其實你自己有冇答案嘅？其實我俾你講埋， 你話咩答案？ 即係成件事點解而家要即係啲人會咁擔心戴耀廷呢個政治議題咧？ 我明白，因為其實大家驚消磨為自己個膽啊。 嗯。 因為你戴耀死咗，佢係一個獨夢牆嚟嘅。即係你問我嘅話，大家係其實係覺得喂，如果戴耀我保唔到，我自己有機會個消失。 咁我有第二個睇法啦。即係其實個原因就好簡單嘅啫。你睇下花生台，其實唔同嘅政治節目咧都有一堆 rating 嘅。簡單嚟講就係話，即係有某個節目嗰係個格數係個格，即係譬如中南海咁，佢一有邊個咧，即係講得多啲。即係一有 Victor 講經濟咧，就會突破二萬國外。咁如果冇 Victor 嘅話咧，就會係萬二三萬三四啦。咁你即係咁應咁，即係阿毛咁，就係二三千啦。咁我就係睇下有冇選舉啦，有選舉二三千啦，冇一千零二千啦。其實大家都有一格嘅。咁點解呢一格唔點解唔係個個節目都要大軍閥咁呢？即係其實大家知道嘅，因為每一個節目都有特定嘅一班聽眾，佢想揾佢要揾嘅嘢。即係你聽阿傻 B 咁，你係鍾意聽人鳩下鳩下，你又鍾意聽啲鬼故，你又鍾意聽阿土鬧下人，咁就聽佢政治閲歷。咁其實每一個人都有啲嘢想揾嘅。香港地何嘗然唔係咁嘅呢？其實每一個關心啲政治新聞嘅人，佢都有嘢想揾㗎。咁你負責去做節目嘅人，你究竟俾一啲咩嘢我呢？好簡單，咁每一個政客從政嘅人，其實佢想話俾人聽一樣嘢咋嘛，我喺呢個政圈上面有地位嘅。咁喂，邊個政治議題最出嘅，我咪講個政治議題囉，你覺得佢做民生嘅咩？喂 ,sorry 喎，佢哋唔係咁諗㗎喎。只不過佢係諗緊佢個 Facebook 最緊要係話啲乜嘢俾人聽，政治正確四個字就累死呢班仆街啦嘛。 即係當然我唔係個個都撲街，即係其實口快噏咗出嚟啫。個問題係呢班從政嘅人其實從來都係諗緊點樣喺自己嘅圈裏面打最多嘅關注出嚟。 但係最重要嘅就係話，頭先我唔係話放棄戴耀廷，你攞言論自由呢個 topic 救嗰兩攞嗰兩樣帶出嚟，再整咗佢戴耀廷度。 阿天華先生，你知唔知呢操作係幾咁高招咧？即係你明唔明啊？早嗰排個選舉啊，阿昌同我已經死喺亂棍之下啦。點解啊？唔係代表我同佢嘅政治操作低，而係話大部分人唔明咯。喂，我系咪讲得好捻坦白啊？个问题系，咁你唔明就觉得你错噶啦，就乱棍打死你先咯。咁去到最后，你有冇功劳又或者点嘅话，诶、哎、唔 care 啦，件事过咗去咯。咁 so 咧，唔 care 噶系嘛？ 但系咧，嗱，点解我会谂埋就系，又要做啲呼吁噶咯？做啲咩呼吁就系、是，你其实头先成个单嚟讲，点解泛民系做一个防守势？你要主动出击，你搵个议题去带啲人去做，有班人做紧主动出击嘅。我唔知今日有冇睇， 我唔知上个礼拜有冇睇波。 系我唔睇波嘅，系喺 Facebook。咁天下为公，你知唔知边件事啊？ 你好多件事啊，边一间？ 天下为公你都唔知，咁即系点啊？唔知啦，梗系唔系啦。 唔知。 民主党四只啊，加包括阿斯诺啊。佢哋而家众筹，去 UGL 就砌梁振英， 系 target 要筹200万，呢啲就系主动出击啦。你唔知啊？ 唔知真 你真系好勾啊，唔得。所以要呼吁喂大家嗱， 佢哋喺边度呼吁啊 ？Facebook 开 始，Facebook 开始铺我未 share 嘅啫。大家记住啊，1000啊，100蚊啊。 我礼拜五会祝阿 Senior 上节目噶啦。 OK，、啊、但系而家都要呼吁下噶嘛。总之大家记住众筹去嚼梁振英。个问题，你个主动出击嘅话就话你要群众参与到去 focus 呢样嘢。咁你要证明一样嘢就系你啊政治人物做衰嘢嘅，唔系代表共产党亲共产党冇事。 啊、 我哋又有人会砌你。即系我觉得呢样先最紧要嘅嘢嘛。 呢个 mentality 就啱我啦。点解我问你有冇睇波咧？即系虽则知道上个礼拜六咧半夜就有场即系曼市打比啦。我话即系话俾你听 ，exactly 就系咁。基本上曼联作客上半场根本就唔想攻嘅，唔系佢攻唔到，而系怕。问题就系一怕点咧？大家拍大巴，防守性高啦。咁、那个问题就系防守性高底下已经输咗两球啦。下半场就豁出去啦，吓、啊、不即系不惜以死一战啦。去到最后点啊？3-2反击咗。呢队咁嘅曼城，喂，你需知道有啲嘢咧系信心问题嚟嘅啫。至于你系谂住，我而家谂住唔系嚟搏和，唔系嚟搏输，我系谂住要进攻嘅。不过你系要详细考虑一个战略，究竟点样对自己咧最有利，去攻者一点，守者万里。但系呢个政治操作咧，就并唔系单单一个人做到嘅。你必定系呢条战线，所有人都系认同呢个战略方向，大家先可以做噶嘛。咁但系啲咁高层次嘅政治操作咧，你点样叫我哋班即系？立法会嘅泛民议员去跟咧，即系真系比较难。即系我老实讲，你俾我自己坐喺个位，我都唔知道可以做啲咩嘢。而系大家嘅互信冇咗，我系唔知道点样可以件事成事。但系你话嗰件事系咪你永远谂住点样守，又或者点样谂一样最易操作嘅嘢就会做得到咧？咁当然唔系啦。咁所以系最冇人关心嘅嘢，我哋都要讲；最难做嘅嘢，我哋都要有人 plan。 但系既然我觉得就话，好似头先讲港珠澳或者头先食物安全嘅嘢，其实系有人关心嘅。港珠澳系好多人关心噶，我话俾你听，即系我相信唔同派别嘅 Facebook 根本唔系你政治嚟，喂，好大镬，我觉得你点解呢样嘢而家喺度， 系 大家唔出击去嚼咧，我又觉得呢样嘢最无谓啦，即系嚼嘅，我净系见谭海光一个啫，系啦，咁我觉得呢样嘢系即系摆明有嚿嘢俾你啊，而家大家点解唔执鸡啊？呢、這个我先觉得最猛啊嘛， 系即系连朱海迪都好似冇乜点关注系嘛，即系早排将卡碌爆咗，而家要还紧卡数， 唔知啦，系啦，因为我觉得好简单，好多人系政治人物啦，我觉得其实讲漏咗水，成日讲一句就话喂，你做呢啲嘢好似阿土都讲啦，激嬲共产党啊，好，其实你坦白讲，其实佢哋唔系惊激嬲共产党嘅，即系我觉得佢哋要改口，其实。佢驚激嬲共產，佢哋唔係激嬲共產，係因為有班中間選民覺得某啲行為會激嬲共產黨，會衰啲，所以你就唔好做嘅行為激嬲共產黨，所以你唔做嘅行為其實爭取嗰班中間選民支持。 嗯， 係啦，即係我覺得反而呢樣嘢係先講就，我係點樣做嘅行為要爭取一啲唔係咁激進中間選民支持，唔好再講激嬲共產黨呢句，即係跳咗 step。 嗯， 其實有班真係有班中間選民覺得有啲行為會激嬲共產黨，會更加 衰嘅，而你做嗰啲行为佢就唔会支持你或者嘅民意啦。咁、所以其实你应该话，我而家做嘅行为，我要点样争取嗰啲中间有嚟支持，即系我希望嗰班人能够改口。 即系简单嚟讲咧，即系如果选举咧，大家就唔好谂啊，点样净系得深黄策略，有啲浅黄浅蓝嘅策略咧，泛民都要人出张嘅，系咪咁意思啊？ 系啊，你好简单，你讲出 呢 单嘢 就。 讲珠嗰单嘢嚼啦，大佬 系咯，咁啊多谢啊天马先生先啊，你第三节系咪唔做啊？ 系啊，唔做 翻去凑仔系嘛？好啦，咁啊第三节啊讲个第样啦，转头翻嚟，多谢晒天马先生嘅集。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